最近它的走向呢确实有点独特，先是有护盘的动作，然后从昨天开始反弹到主力位，然后就开始再往下跌啊。这种态势的话就说明第一，它的这种运行呢是遇阻正常的一个技术性的跌，这是第一。第二呢，本身这股票前期跌幅不大，那么它跟指数来比的话，它明显的是落后于指数的，它有一个补跌的需求，现在呢就有补跌的需求在里头。但是技术基本面它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公司现在国企的数据是很好看的，但是呢因为整个市场进入了一个下跌的末期末段啊，那所以的话这些好股票开始补跌，但是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抄底，待会儿我们要重点谈一下抄底的问题啊，我们待会儿可以聊。 好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很多的一些资产类的公司啊，把这些中字头的蓝筹股啊作为他们的压仓石啊，但是由于最近可能资金比较紧张，不得不卖出一些，也是造成下跌的原因。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来看？ 这方面的信息呢我们没有听说，然后不方便发表评论，当然可能我们也听说了一些传言，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认为在公开媒体上这样说不太合适啊，我们也进一步要去核实。反正局势比较复杂，就包括关于中字头股票到底谁在卖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不方便在这里交流啊。然后如果大家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我们能了解的层次都是有限的，包括我个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认知层次和圈子，所以我觉得有些事儿呢可能不用去搞得那么的清楚，只知道这个事儿是好还是坏就行了。现在我觉得中字头这种走势代表的一种偏负面的一个因素，还是要小心一点。 但是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央企的效益确实还是不错的。昨天我们也发布了这个一到九月份央企的这个营收情况、利润的增长情况啊，也都非常不错。换句话说，基本面还是可以的。那每每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的这个信心就显得比黄金还珍贵。那目前跌成这个样子哈，您认为作为投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好的，我们简短分析一下。第一呢，现在的资金面是没有问题的，并不紧啊，跟前期一致啊，这是评分是中性。另外一块呢就是业绩确实会有下滑，但是呢大家预期也已经是这样，所以这两个都相符的，我认为都是中性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我知道哈。第三块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种风险偏好，就大家对于市场这种信心现在确实是比较差，不光是普通投资者还是机构都有点不是心里很有底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同行有交流哈，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同行的一个聚会一会儿，然后呢，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候就要去看历史了啊。我个人呢是认为这次跌很像2001年到2005年的下跌，整整跌了4年，那么这次从2015年跌到明年2019年，我认为就是一个完成时期。那这里的话，它的从月线的循环来说呢，是跌穿了一个上升趋势线，同时估值到了一个相对低但是又不够足够低的时候，最惨烈的时候下跌就在现在。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比熊市的前半段和中间的反弹段它的杀伤力都特别的大，但是躲过了这种杀伤力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遍地都是黄金捡的一个时期。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捡这个时候。那么在一个上升趋势线月线的被跌穿之后，包括估值到了一个历史的低位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先跌穿这个趋势线，跌上两个月，然后反抽。那么就上次我们节目就谈到，我们认为要先跌到2350沪中指，然后反弹到2600，然后还没完，之后还有三个月的下跌，估计算起来，这次我专门算了一下，能跌到2000点附近啊，跌到1980，这时候呢是一个大概在明年3月份、4月份、5月份三个月当中的一个月会跌到，这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熊市反转去参与牛市的初期的时机。当然这一切都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推论和推演，具体的如果国家政策要去干预，它会到不了这么深的位置，但是作为我们投资人要知道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一定是要等待这样一种时机。那么这个时机一旦等到了，那么就是个大机会，因为从康波周期的角度分析，明年房产和股票都会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历史低点，而且未来10年的机会就在明年的这个转折点，我估计是在二季度啊产生。 当然市场环境啊，不是在真空当中去演进的，也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做推理，也不是在计算机当中能够模拟出来的啊。这个市场的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于很多未知，有很多我们不可控啊。那如果说近期的这个下跌之前是受美股的影响啊，那您认为接下来大盘啊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他现在是这样，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各种跌它会带来心理上的反应，这种心理不光是普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包括还有最高决策层，就大家都还在看这个事情。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对冲政策出来，比如上周末，我以上周末举例，对，我们要学会观察政策。当时呢有一些政策的呼声在这里我们也聊过，是吧？但是呢到周末的时候呢，你看到深圳政府搞了一个就是股权质押保护基金，保护一些优秀的企业，然后其他的大政策呢就没见到，喊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它还不是一个真正作为管理层认为很危急的一个时点，所以的话可能大招还是在后面，所以我们当时对周一的判断就认为还是要有一个调整，就这个原因。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要学会去观察政策，去了解它的政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它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原先我就学国际关系，对政策我想呢还是有我们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把握啊。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马上要出2500点穿之后其实就是一个看点了，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危急了，那么我觉得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出来。 嗯，好，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包括深圳啊，包括北京，有不少的地方政府开始给股权质押比例比较高的上市公司提供资金，缓解被平仓的压力啊。也看到呢就是其他的一些部门对目前困难有但是前景还不错的这个外贸企业给予一些资金上面的倾斜。那您怎么来看在地方政府这样的一些呵护市场的举动？ 啊，它是这样，这个政策呢其实在早期啊，就是在这种报纸上刊登深圳市政府之前呢，但我们因为接触上市公司比较多，也了解到很多公司它其实已经出现了要平仓的这种需求了，但是呢都没被平，因为这里面有呵护正常的市场的用意在里头。那么这个事情呢很多公司都把它搁置在那里，然后呢要么等市场涨起来解决啊，我估计是明年的二季度之后啊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呢就是说由国企来收购民营企业，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种也算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吧，怎么是国企主动来混那个民营，不是民营去混国企。实际上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为了保护市场，不让这些市场，不让某些上市公司成为没有实际控制人、没有人为之负责、没有企业家精神在主导的公司，我觉得是好现象。但是呢你说马上就能够通过这些手段让股价稳住，让它能够涨起来，我觉得还不是时候啊，还要等，还要等几个月。 好， 但是时间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应该保持定力，等待时机，最后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但是还需要熬一熬。 嗯，谢谢你给予大家的信心啊。刚才您谈到这个企业家精神，我也有点感触啊。你看最近这个好几百家上市公司董事长都辞职了，哎呀，这个黎明前的黑暗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扛下去呢？您怎么看这个事？ 我看了一下这个辞职的一些公告，实际上有些公司呢他是辞了上市公司董事长，但是他还是这个上市公司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这个身份是没有变的，没有说董事长被人下课了是吧，因为股权都没发生转移。他实际上怎么说呢，他可能觉得这种上市公司需要倾注的关注力度太大了，同时呢他的集团呢也需要他去更多的投入，因为现在毕竟都是在过冬，所以这种时候呢他出于一个两个相权衡一下，他选择了到集团公司，有这样的，并不是说他真的就辞职了被人这个卷包出门了，还不是这样，他仍然是在指导这个公司，同时呢他可能会请了一个优秀的市场化的一个人来当总经理、当 CEO 啊，或者说当董事长也，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还在主导这个公司。我认为这种情况往往就是在一种企业家他处于一种为了长远做战略调整的一种需要，他并不代表着他溃退，应该代表着更好的去抓住时机反击，我觉得还是要有信心。但是呢 抄底切记抄早啊，抄早了之后，除非做股指期货，那么来回很灵活，那么你做这个现货的话，那只能涨才能赚钱，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去抄早了底，那就很痛苦，而且有些股票可能指数可能也许现在到2000点，说白了也只有20%多的一个下跌空间，但是个股可能会跌50%，这个就有难度，就难在这。 嗯， 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等一等啊。 嗯，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周再见。 嗯，下周再见。 股市有风险，嘉宾的言论呢，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大家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还需要三思而后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美国财政部17号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美国财政部第四次做出这一认定。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于 6.9409， 创2017年1月以来的新低，比上一交易日下跌160个基点。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发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所有委员都认为9月的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是合适的。委员们一致预计未来将渐进式加息。多数委员们认为经济将持续扩张，就业市场强劲，通胀接近达到目标水平。纪要公布之后，美元指数上涨，在高位徘徊。今天黄金价格收于每克 273.55 元人民币，比昨日下跌 0.02%。 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正在推进企业征信机构备案，鼓励企业征信机构采集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单位、上下游交易主体等掌握的各类企业信用信息。截止到今年9月末，共有124家企业征信机构在人民银行完成备案。北京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19条新措施，要求居住项目规划按每千人10到20平方米预留便利店业态空间，新开店最高可以获得补助500万元。北京市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全市的便利连锁门店数量达到6000家以上，每个社区原则上配备2个连锁便利店，实现城市社区全覆盖。海淀区政府正在依照市场化原则为主，坚持一企一策的要求，对遇到困难的重点企业提供支持帮扶，包括帮助海淀区股票质押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民营上市公司困难时期给予更多的实质性资金融通支持。区属国资和东兴证券发起设立支持优质科技企业发展基金，基金规模为100亿元，首期20亿已经完成募资，通过受让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10%的股权，帮助民营科技上市公司化解股票质押风险。有券商人士分析，市场回调力度比较大，迫使部分公司大股东的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增加，对企业投资者、质权人等相关方都或多或少带来负面冲击。一旦深圳、北京等地的支持方案顺利实施，加上其他政府的跟进，有望给上市公司层面提供数千亿元的流动性支持，有助于化解 A 股的局部质押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投资案例提示。在去年的4月份，5名投资者向湖北武汉警方报案，说几个月前他们在某公司购买了邮票投资产品，投入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资金。可仅仅4个月的时间，这几位报案人眼看着邮票的价格从疯涨到狂跌，投资的金额全都打了水漂。原来他们是一个股票投资群的群友，在2016年12月，一位名为易阳的理财顾问告诉他们，近期股市低迷，投资邮币卡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位理财顾问还给他们看了交易平台的大盘，交易方式和股市十分类似，其中3种邮票的价格几乎每天都涨停，不到一个月已经从发行价15元涨到了100多元。在高利的诱惑下，不少人投入数万元购买了邮票。随着3种邮票的价格逐日暴涨，参与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 到了2017年的3月，邮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80元一张。可是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突然有人开始持续抛售，每天一开盘，邮票的价格就直接跌停，其他持有者都没有办法出货。一个多月以后，邮票的价格又跌回了发行价15元，上千名投资者共损失3784万元。警方通过调查发现，作为一家从事收藏品投资交易的公司，他们并没有按照规定在省金融管理局备案，属于非法运营。该公司对公账户上只有几万元，所有资金全都通过某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完成。这家收藏公司的真正操纵者是刘某和夏某，这两人是老乡，以前参与过邮币卡投资。他们花了300万元找公司制作了炒邮票的交易软件，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购买了账号，租赁了云端服务器。当这些所谓的软件准备妥当之后，他们又花了60万购买了100多万枚共近700公斤的邮票，存放在银行保管箱里，用于应付投资者的质询。后来刘某、夏某等人找到了理财顾问易阳，让他潜入到各个股票交流群拉人头，同时让仲某等三人以多个账户自买自卖，控制邮票的价格、涨跌幅度以及交易量，通过高抛低吸周期性的赚取投资人的差价，近四个月就非法获利近7000万元。这其中易阳发展的客户最多，他分了3000多万元，剩下的3000多万被六名股东及仲某三人瓜分。目前刘某、夏某、易阳和仲某等九名主犯已经被移送起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光大银行北京四季青支行的行长助理李松。李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接着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百姓理财的案例啊。其实现在看来呢，买这个风险比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是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最好的选择之一啊，也包括买存款啊，买这个国债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个理财新规出台也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大家问的内容、关心的内容有变化吗？ 理财新规颁布以后啊，那个客户在购买理财时所关注内容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从中长期看，银行的理财产品呢，逐渐由预期收益型向净值型转变。所以过去呢，很多客户想买那种预期收益型产品，现在量呢在逐渐减少。 大家会抱怨吗？ 大家会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再比如说 慢慢的要理解哈。 对，再比如说呢，过去呢客户比较关注产品是否会刚性兑付。那么理财新规出来以后呢，我们说是不承诺刚性兑付。也是说呢，保本理财已经逐渐成为了历史。所以客户呢在现在购买理财时候，他会更关注什么呢？会更关注产品所投的资产，他的信用风险，他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呢他的管理风险等等。 那虽然有这么一些变化，也有一些大家需要逐渐适应的一些新的要求啊，那大家买理财产品的这个金额跟理财新规出之前你觉得有变化？当然我们知道好像总的理财产品的数量是在减少的哈。那同一个人他们购买理财产品，他只要买到的话，能买到的话，他会比原来花更多的钱还是更少的钱还是差不多的钱去买？ 最近的话呢，因为整个股市啊 震荡比较大， 嗯， 所以我们身边很多客户呢可能阶段性选择把一些个股票从市场中呢清盘， 嗯， 那资金回流以后呢一般就是买银行理财， 嗯， 或者呢一些低风险的客户呢， 嗯， 可能会买一些个这种存款类的产品， 嗯， 所以从市场波动来看，最近市场波动大以后，股市波动大了以后，反而是理财产品的配置量呢在增加。 嗯，好，所以大家也有一个风险偏好的问题哈。那么现在呢，就是有没有用户会主动问啊一些问题，然后呢，就是说跟他购买理财产品直接相关的一些和这个新规啊相关的一些问题。 很多朋友呢最近特别关注一个词儿，叫合格投资者。 嗯。 他们都会问我们，在银行买产品呢，买理财、买基金、买信托等等，那究竟他是否是一个合格投资者？那么理财新规呢颁布以后，对这一方面呢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对于公募类的产品，也就是说呢是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啊，公开发行的产品，可以超过200人的，那这个呢适合于百姓大众。而相反呢，对于那些个非公开发行的向特定投资者募集的一些产品，往往呢它的发行人数不能超过200人，起点金额呢可能也比较高，一般是百万起点。那这里边呢就明确了有一个合格投资者概念，比如说他的个人金融净资产不能低于300万，比如说他的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 这是货吧？ 这是一个货的关系。 嗯， 也说符合了这样的门槛的话呢，我们定义为您是比如说私募类产品的合格投资人。所以最近很多朋友呢除了关注产品以外，也会关注自己是否适合这款产品。 嗯，那这些产品和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200人以上的啊这种公募类的产品啊有什么不一样吗？是风险更高啊，收益更高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变化，投资的范围有变化？ 最大的区别呢应该说是从信息的披露的方式，募集的方式，这两个方向不同。对于私募类的产品的话呢，它的产品信息披露较公募产品来说呢可能会频率更低，或者说所披露信息呢更少一些。那么另外募集方式来说呢，公募类的产品的话呢它是向不特定的对象，就是大伙呢公开市场都能参与，而私募类产品的话呢它是非公开发行的，或者说呢它是找我们符合这种合格投资者的定向的客户， 嗯，单聊 销售产品。哎，您说对，单聊啊，然后您的风险偏好以及呢对这产品的一个认知达到了我们的合格投资者的要求以后，然后我定义为您适合这个产品， 嗯， 然后可以进行适当的配置。 嗯，是不是可以理解总的来看这个私募类的产品还是比公募类的一些银行理财风险等级偏高一点？ 总体来说它的整体的流动性或者信息披露来说确实不如公募类，所以很多客户呢往往也是认为私募类的风险确实比公募类的会稍微高一点点，但这个呢也要根据他实际投的资产不同。 嗯， 比如说投股市类的产品，那最近的话市场波动大，无论公募和私募来说其实风险都不小，如果投的是这种低风险的货币类的资产啊，那这样的话产品可能风险会稍小一些。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我们来聊一聊目前主流的理财产品在这个期限上面啊都有多长的时间，那么未来咱们现在要去买，我们还以公募类的为例啊，这些理财产品能够买到多长期限的产品，那以及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观点叫中国居民50%家庭没有存款，这个观点一经发布啊被很多人批驳啊，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我们真的都没有钱去存款了吗？还是说钱我们放在了别的地方，钱还是有的，只不过没有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出现罢了。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来探讨这几个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曲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光大银行北京四季青支行的行长助理李松。李先生您好。 向路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买理财啊，我们发现就是期限上面啊，好像不如原来那么多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特点？以后这个期限会越来越长吗？短一点的期限的理财产品会越来越少吗？ 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呢，因为要严防资金池，禁止呢期限错配，也就是说呢，过去这种封闭式的理财啊，按照新规要求呢，期限不得低于90天。 嗯。 如果呢理财产品里边投资的是非标准债券，比如说投的是信贷资产，那我们要求呢这个产品的到期日啊不得晚于整个信贷资产到期日。 就是信贷资产到期了，这产品也得到期。 哎，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可能里边投了一个1年期的一个贷款的资产。 嗯。 之前呢有期限错配，客户呢可以买到1个月、2月、3个月的这种产品。 嗯， 那现在呢按照新规要求，如果你的资产期限是1年，那往往呢我们发的这种符合新规的理财呢，它的期限啊也要跟1年相匹配。 嗯，就是说这个钱去到哪了，那个事儿结束了，那么这个钱也要赎回了。 没错。 嗯 啊，另外的话呢，很多朋友就会关心是否是新规颁布以后啊，这个短期限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其实我们也发现符合新规的产品呢，因为它是净值型的产品，同时呢它也可以设定很多的开放期。 嗯， 比如现在市场里比较多的可以设置成每天开放的、每月开放的、每季开放等等。 嗯， 也说从期限来说的话呢，往往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资金的周转需求，他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开放期的产品。比如说流动性来说，期限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就是它在一个大的期限里面会有几次窗口可以让你去赎回， 可以选择开放赎回。 嗯， 比如说一些私营企业主，他可能更喜欢选择一些个这种短期限能开放的产品，便于企业的流动管理 啊。比如多少天的呢？ 我们很多客户呢可能会选择每天都能赎回的。 嗯， 就需要资金的时候实时到账。 那有没有那种180天的产品，隔几个月可以给你赎回一次的机会，有这样的吗？ 现在是有的，有这种按月赎、按季赎、半年赎、按年赎都有。 但是它是净值型的， 它是净值型的， 是吧？ 嗯， 所以那天正好是多少，你就赶上是多少赎。 没错，没错， 它不是一个就是固定的收益给到你了哈。 没错， 那么那未来就是朝这种方向发展的话呢，大家会考虑到，我如果对资金还要有一些要求的话，我就要去配置一些储蓄了。啊，就是这种定期存款，因为定期存款它没有限制，说只能是90天以上的，是吧？它有这个一个月的呀，半年的都有，是吧？ 对。 那前两天呢，我们看到一个观点啊，当然这观点还遭到很多人的批驳，说中国居民50%家庭没有存款，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标题党啊。那您的客户当中是这样吗？有一半的都没有存款了吗？ 其实呢，恰恰相反，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话。是非常喜欢储蓄的， 是， 可能的话呢，过去的储蓄放在了活期存款，放在定期存款，那现在储蓄的话呢，因为有了很多这种货币基金呢，银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呢，流动性比较好的，大伙呢把很多储蓄转化成了这种短期的理财，其实呢，需要用资金的时候，好多这种产品也是可以支持，实时到账的，也说也相当于是。传统的储蓄的范畴。 虽然大家在买房子的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钱哈、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去存钱的。 没错。 这所以这个统计还是不严谨，或者说这种说法还是不太负责任的。 没错。 是。那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储蓄的钱和购买理财产品的钱还是要有一定的比例的。那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怎么来衔接这两个产品？ 我们一般呢建议客户啊，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风险偏好、资金流动需求，然后进行合理的一个储蓄和理财一个搭配。您比如说，对于谨慎型的客户，一般呢会偏好配置一些个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储蓄类产品。这往往呢是根据不同风险偏好的客群，可能有自己的配置的比例。然后风险偏好比较谨慎的。那可能这种储蓄配的会多一点，然后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可能理财呢会配的更高一点。 另外就是在这个流动性上面，就是说你要用钱的这个问题上面，也要考虑好这个周期，是吧？ 没错。 因为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理财产品它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了，虽然中间可能有一些窗口让你赎回啊， 对， 但是并不像那个定期存款那样哈、还是相对灵活一点。至少你可以不要利息，提前支取是吧？ 没错， 理财就不行啊，所以啊，还要考虑到就是你用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的问题。 没错，大家而且还要关注所购买的理财，它是否能提前赎回，或者呢，是否支持理财质押贷款？就如果实在无法赎回的话，能否通过质押贷款能把资金套出来？这也是以后。要重点关注的点。 现在这种储蓄的利率，我们知道很多银行都在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上有所上浮哈、你能给我们再介绍介绍吗？现在的这种上浮水平大概是多少？ 当前的央行的整存整取的基准利率是多少呢？比如说一年期的话是1.5%。那么我们的很多银行销售的，比如说20万起点的大额存单，它的普遍利率呢都有上浮。一般呢上浮30%到40%不等。你比如说如果上浮40%呢，那现在利率的话大概是一年期2.1%左右。 2.1%。 对。这是对于喜欢做储蓄的客户还是有比较有诱惑性的。 那3年期的话呢就更多一些了。 对。3年期的话呢，央行的基准利率是2.75%。3年期的话呢，市场里边最高可以上浮50%。那就是3年期的大额存单利率呢是4.18%左右。 所以这个利率和3年期的这个国债啊就有的一比了。 很相当。 很相当了。 对。 另外也高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货币基金的这个收益率了。而且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收益啊。对。刚才呢我们谈到的就是可能每家银行上浮的幅度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这个多少钱就上浮，这个起点啊 可能每家银行操作也不太一样啊，有20万的，可能有10万的啊，有50万的，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问一下。嗯，对，但目前来说没有太多银行在降这个上浮的比例吧，哈，都上浮都很高是吧？ 没错，因为各个家银行的话呢，基本是在央行的基准利率之上， 嗯， 然后呢，根据一个公开化市场情况下，采用的动作吧，一般是相对是一致的， 嗯， 基本上浮大家都在上浮， 是的， 嗯， 啊，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比例上面哈是要做好一定的衔接，多少钱去存款，多少钱去买这个理财。那实际上在理财这一块呢，也要分清楚不同的风险等级，我们配置多少钱是吧？ 没错。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很多银行都会用一些数字哈来代表这些理财产品的风险高低啊。 嗯。 那对应的就是这些理财产品投放在不同风险的这些资产当中哈，这块有点专业，但是我们也想请李聪先生跟大家深入浅出的介绍一下啊，这些被投的资产都是个什么东西，他们最后啊，是在哪里啊？ 银行理财的话呢，主要投资类的资产呢，基本分为4类，比如说有货币市场工具，比如说有债券类固收资产，比如说呢有这种股票权益类资产，以及呢其他这种衍生金融资产。 4类啊，一个是这个 货币 类的， 对 啊，还有一类呢是债券类的， 对， 和固定收益类的哈。第3类就是权益类的，这种股票类的， 股票的 股权， 包括一些个股权等等其他的金融衍生品。 嗯，好， 嗯， 还有衍生品啊。 对，然后呢，理财的风险等级呢，往往呢是根据所投资产。你比如说，如果投的是货币市场工具，你包括同业拆借，啊，包括我们的国债，啊，包括我们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等等，那往往呢，这些资产呢风险相对较低，所以说我们看到理财合同它的风险等级呢，往往是低风险。 国债我们都知道了啊，银行拆借您跟我们说说呗，什么是银行拆借？ 同业拆借， 嗯， 同业拆借呢，基本上指的是，作为这个同业的金融机构，您比如说，银行之间可以互相拆借资金，您比如说银行和信托、银行和证券、银行和基金或信托和基金等等这些金融同业之间呢，可以有资金的互相拆借， 嗯， 就我们统称为同业拆借。 有人说了，银行都那么有钱了，还要向别的银行借钱？ 啊。整个金融市场的话呢，资金需要有一个周转， 嗯， 就 是银行也有一个错配的问题， 对，都会有资金互相拆借的， 都有啊 情况，对 对。刚才您还谈到了一个这个票据的问题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您跟大伙儿解释解释。 票据的话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各种类型的票据，比如说如果是我们的央行，也会发行一些票据，用于呢调节整个资金的这种流动性。那么央票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央行发行的票据， 就是他给你打一个借条啊，向银行收点钱上去，给银行一点利息，是不是？ 然后 银行又没那么多钱，那么就从我们这理财产品当中去拿点钱上到央行那里去， 然后实现了整个资金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调配。 嗯嗯，这其实是一些政策性的工具。 没错，你看如果投这种货币类市场工具呢，那我们体现到这个理财产品风险呢，至少是属于低风险的。 嗯。 如果呢配一点这种债券，风险评级可能略微提高，但往往呢也是属于这种较低风险范畴之内。尤其是配的债券，如果是信用评级在比较优质的，比如我们老说的 2A+呀、3A以上的这种优质债券，那么往往我们形成的银行理财产品呢，也是属于这种较低风险。 其实这个也看银行的这个投资水平。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的合同啊，并没有看到说我们收来的这个钱，募集来的这个钱啊，他投资了哪些债券，看不到，或者说他买了哪些国债啊，或者是一些央行发行的票据啊，同业拆借，看不到。他是先募了这个钱， 然后再去投，是吧？还是说先已经有了想投资的计划，再募钱，然后再去投？我认为这块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啊， 没错， 有一定提升的这个空间，让消费者或者说让投资者更加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这个钱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最终去了哪里。 没错，这往往呢考验一家银行的它的财富管理能力。 嗯， 尤其选债的话， 嗯， 那是否能选到好的债，信用好的债，甚至呢这种利率比较高的债，能帮助客户呢保住本金的安全的同时能获取收益，那最终呢就是考验一家银行的财务管理能力。那如果呢除了上述两种资产以外，比如说配了很多这种信贷类的资产，那可能流动性稍微差一点，收益高， 嗯， 但是呢整个风险系数就提高了， 嗯， 如果说再配一些个这种股票权益类的资产，那可能风险就更高， 嗯， 所以我们最后呢通过这个配资产内容的不同，最后体现在银行理财合同里边，它的风险评级是由低到高啊，是会有不同的。 但我们现在看银行发的这些公募理财，如果一定要配权益类的资产的话呢，好像直接去买股票的还是少，买一些跟指数有关的这种产品的还是居多一些，是吧？跟指数挂钩的这种联动的还是多一些吧？ 没错，因为银行理财产品的范围里边啊，是可以允许通过投一些个公募类的股票型基金， 嗯， 啊，然后呢，这样持有呢，间接持有股票。那么现在的话呢，根据新颁布的那个规章制度呢， 是的， 未来银行理财也可以直接开户， 嗯， 啊，涉及股票投资， 嗯，是这样的话，银行还要多招点人，是吧？ 没错， 就是好像做股票投资这块，银行的储备人数不如那个券商和那个基金公司啊。 对，银行的话比较擅长做债券固收类的资产。 嗯，对，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银行它有什么样的人，它更擅长做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买他们啊这些人所投资的产品呢？是吧？ 未来的话呢，趋势是我们要看客户的需求。 嗯， 客户有什么需求，那作为商业银行来说呢， 嗯， 就要去找相关的团队， 嗯， 去发相关的产品。 是 以客户的需求为准， 嗯，因为我们比如说买基金，我们会研究这个基金经理怎么样，是吧？但现在我们去银行买理财还很难对应到这个理财背后是谁在运作，他的团队是什么人还看不到，但是未来可期啊。 没错。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请李聪先生为大家来介绍一些实战的案例啊，真实的客户投资的案例，但是我们也会隐去这些客户的一些真实的个人的这种信息哈。嗯， 好，上一期的节目啊给大家讲了几个成功的资产配置案例， 嗯， 我觉得今天呢我想反过来 是 给大家讲一两个吧，我们过去啊遇到过的一些个失败的一些个资产配置案例。 好， 您比如说这次新规颁布之前， 嗯， 这个合格投资者在这个配置私募产品的时候， 嗯， 往往呢很多客户呢可能会忽略这个标准。 嗯， 你比如说上一轮牛市来临的时候， 嗯， 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只有100万， 嗯， 但他把100万呢也许99万都投到了股市了， 嗯，啊， 甚至于呢还把他的房产做抵押， 嗯， 甚至于呢还要去银行去券商去借钱。所以当时那个熊市来临以后，我们发现很多客户大部分资金呢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汇撤。这个呢当时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警示就是说，一，你的风险偏好是否适合于这个产品，第二的话呢，您是否做这个合理的配置，当市场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您是否能承受得住。 嗯， 这是一个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产品的案例。 那后来呢？ 后来的话呢，其实呢很可惜，这个客户的话当时就像刚才说的，在券商还做了两融融资融券借了钱， 嗯， 而且呢当时市场最疯狂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房产做了一个抵押，把钱贷出来以后呢也是吧变相的话最后还是最终进入了这种股票市场，最后现在的话呢整个生活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嗯， 啊， 这个呢，当时我觉得是血淋淋的教训啊。这一个呢，我觉得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多客户往往在买产品的时候呢，不太关注整个产品的风控措施。 嗯。 习惯于觉得所有产品呢都是刚性兑付的。您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我们银行也会销售一些个券商集合理财计划。 券商集合理财计划这是什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券商发行的类似的理财产品。 嗯。 啊，券商集合理财计划。那过去的话呢，在资管新规颁布之前，往往这种产品的话呢有一些个风控措施来实现最终预期收益。您比如说我们一般会要求管理人，就这个券商啊，他要拿自有资金跟投。 嗯。 同时的话呢，他的资金还要作为安全垫。 就赔了先赔他的。 那没错，先赔他的。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要求他要设立一个风险准备金账户，就每天市场有波动，如果超出了他的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的话呢，那么这超出的部分先放入账户中， 嗯， 然后等待产品到期的时候，我们反过来看你是否达到了预期收益。所以过去的话呢，有这么几道风控措施，确实很多客户呢就是闭着眼就买了， 嗯， 而到期呢收益也是百分之百能兑付的。但是现在的话呢，资管新规出来以后，比如说安全垫一般不让装了。风险准备金账户呢也不往割了。如果很多客户还是觉得现在新买的很多产品还是过去类刚兑的， 嗯， 那我们就觉得会非常的担忧。 嗯， 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觉得是应该是给大家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提示啊， 重要提示的。 嗯， 就是资管新规以后建议大家呢问问我们的金融圈的朋友，他所卖的产品的风控措施是否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样的话呢，我们来评估这个产品是否还适合我们继续持有。 就原来这种风控不是买者自负，是买者部分自负，就是会要求那个卖的人他自己要担一部分风险。首先呢，就是要保证这些投资人，个人投资人他的本金最大程度的不受损失，但现在是不是啊？还像原来那样得咨询咨询啊？是不是赔？那一视同仁的赔是吧？这个很重要。 没错，过去的话呢，虽然说呀，所有产品的话，买者自负，但至少呢，过去呢是有老的一套风控措施。 嗯。 那么新的政策出来以后，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新的政策背后所投资的资产是有新的变化， 嗯， 那风控措施呢是有新的变化，这样的话呢，能对风控呢做得更加到位。 嗯，好， 嗯， 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股票市场确实是在调整啊，但是还有其他的市场也迎来了一波不错的上涨， 嗯， 比如说黄金， 没错， 啊，黄金最近走势还不错。那如果说大家现在有一些钱正好到期了啊， 嗯， 想做一些投资的话呢，你有什么样建议给到大家？ 就像刚才跟香露老师聊的这个话题， 您叫我香露就行 啊， 我是受不起，我怕明天股市跌。 是这样，我们一直呢坚持客户呢要做一个合理的资产配置。 嗯， 比如说现在整个股市呢，波动比较大。 嗯， 那我们一般建议呢，适当的减少吧，这种股票配资的，股票配置的一个比例。 嗯， 但不代表说这个股票就不能配了。其实呢，也有一些策略。你比如说，给大家有三个小建议。最近大家呢，股市现在震荡比较厉害，大家可以关注这种量化对冲基金。 嗯， 这种产品呢，往往有个特点，在股市这种震荡的时候，啊，如果你的这个量化对冲基金经理，专业度比较好的话，是有机会帮我们获取一个正收益的。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如果您的资金确实中长期可以布局的话，那现在的点位有两个选择。要么呢，您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指数基金， 定投吗？ 指数基金，您可以当前的话做一个中长期的持有， 嗯， 因为现在呢2400多点上证，中长期看的话呢，应该是个相对的一个低点。第二个呢，就像刚才香总您说的，如果您的资金，每个月呢留存的额度相对较少，那我们可以建议进行定投， 无论是买指数还是买这种股票型基金，因为现在市场震荡大，那么每个月呢分批进入可以起到这种分摊成本。但是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中长期投资的一个准备啊，中长期看的话呢，作为一个基金定投，在当前的震荡势下，当前点位下，中长期看还是有机会啊获取收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刚才向总所说的，最近我们其实一直在关注黄金，因为现在整个海外市场的话呢，美股最近震动比较大，那再加上呢 A 股呢也大的震动，再加上呢原油也在大幅的一个回撤，那往往呢这种资产的下跌会引发全球的避险情绪的上涨，所以最近大家会发现黄金呢最近反而是逆势在悄悄上涨。 嗯， 啊，而且呢从时间节奏来看的话呢，十一月份对于海外市场来说有一些大事件，比如说美国的中期选举， 嗯， 那往往这种大事件来临之前，这种全球的避险情绪啊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嗯， 比如说黄金的话呢，在遇到这种避险的情况下呢，也会有一个向上提振的过程。那另外一个呢，黄金呢有一个抗通胀作用，因为最近大家都觉得物价一直在上涨，尤其呢这个原油的价格呀，虽然短期在跌，但您看过去一年来说呢，油价一直在上涨。 明天大家关注一下油价啊，就是加油的这个油价啊。 这个油价一上涨的话呢，因为大家知道原油的话是主要的生产原材料， 嗯， 那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其实全球来看呢， 嗯， 还是有一些通胀的潜在压力的， 嗯， 那黄金呢也具有一定的抗通胀的一个作用， 嗯， 所以最近大家可以适当的配置一些黄金。 嗯，我再加一个啊，就是国债逆回购是不是近期也会有一些波动或者是比较大的波动？ 没错，最近的话呢，随着整个外盘也好啊，包括 A 股市场大的一个震荡，我们要关注整个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如果出现了短期的资金面的一个快速的缩紧， 嗯， 啊，你比如说，可能有些个上市公司股东股票要被平仓了，他需要借钱去补仓， 嗯， 等等，以及呢一些企业它需要融资啊，年底了需要用钱，如果造成了这种资金面借贷性紧张的话，那往往呢整个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上涨，到时候我们会看无论是国债逆回购利率还是呢这种同业拆借利率都会有一个有可能啊有一个小幅的上涨。 嗯，当然这个国债逆回购的利率上涨肯定也会伴随相应理财产品在那段时间发行的理财产品的这个收益的提高哈， 啊。没错，就像您说的，整个银行理财利率呢其实是对整个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反应。 嗯， 往往呢如果市场资金面紧张了，利率上涨了，我们看整体的银行理财的利率呢，嗯，也会有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嗯，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光大银行北京四季青支行的行长助理李松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了一些近期理财市场所出现的变化以及目前在股市下跌行情当中的一些应对的策略。谢谢您李先生。 好，谢谢向总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回再见。 哎呀，您别叫我老师了，下回这股市跌了怎么办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再见。 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